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请嚟一位朋友咧，啊，最近都攞奖呢、這个啊最佳小红书嘅营商策划嘅金奖啦，咁啊，亦都系其中一间制作公司啦，咁啊，动摇制作有限公司啦嘅主理人啦 ，Michelle 啦，同我哋分享嘅。早晨 ，Michelle。 早晨啊 ，Hello， 大家好。 喂，你好、啊，咁啊嗱，首先我喺网络上面睇到你攞呢个奖都好 impress 啦，唔好净系讲一种嘅社交平台，有阵时我哋喺湾区入边生活啦，我哋。常常嘅就系咩信支付啦，或者支付咩啦咁样咁嗱，呢啲咧除咗系支付系统咧，其实你都会有你嘅朋友圈嘅。我记得第一次咧同 Michelle 倾嘅时候咧，你都有讲话咩乜乜书啦，咁呢个乜乜书就其实涵盖个知识含量或者个技术含量都好广嘅，但系佢又唔可以直接做营销、啊，个难度喺呢度。咁啊 ，Michelle， 不如你多啲去分享，喂、哎，究竟你点解会用呢一个社交平台而咁火红嘅？社交平台啦，而又可以做到一啲销售策划嘅咧，我真系想了解一下啦。 好啊，好啊，嗱、首先多谢阿奥利邀请啦。咁其实嗱呢本书咧，我就觉得好犀利嘅。咁啊，外国咧就有本蓝色啦，咁啊，我哋内地啊大湾区咧就红色呢一本啦。咁呢一本点解叫做书咧？因为佢知识含量都好丰富啦。大家咧其实睇咧会睇上瘾嘅，因为佢自己咧都有 AI 系统咧，就会知道你 search 过啲乜嘢，或者知道你中意啲乜嘢，就会令到你咧好容易地被种草啊，即系会令到你好。想买嗰样嘢，或者好想享受嗰样嘢。 呢啲咧种草啊、探店啊，我都系透过同 Michelle 嘅认识，我先了解到更多。嗱，呢啲咁专业嘅字眼咧，我哋一阵逐啲逐啲讲。 可以啊， 唔好意思打断咗你话饼，因为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都一听到 咩叫种草咧，系咪农地咧？ 系咪做咩？你无端端讲紧呢啲网络平台嘅做咩？咩系种草？其实咧，呢啲系内地好火红嘅一啲用语，而对应翻头先讲嘅呢个社交平台啦嘅页面，好继续讲。 可以解释下嘅，咁啊，种草嘅意思咧，即系嗱，佢首先咧就喺社交平台度分享一啲嘢啦，咁啊令到你咧产生咗一粒种子喺你个心入面。咁种草嘅意思就系、是、我种咗落你个心入面啦，当佢发芽嘅时候咧，即系被种草啦，叫做即系发芽嘅时候，你已经买嘅时候咧，就已经系啊， 我收成期啦， 收成期啦，你就已经买咗啦。 我想问一样嘢咧，因为我知道呢个社交平台啦，红色呢本书咧就冇得直接做销售嘅，即系你唔能够话我而家系网红咁啊，可能分享一啲港漂嘅生活，讲完之后啊，呢间鸡粥好食啊咁样，咁你就唔可以直接做到带货销售嘅，只系一个少少嘅资讯或者日常生活。活嘅一个资料提供者咯，啱唔啱？系啊，咁样 都可以咁样讲嘅。咁而系其实你因为分享同埋真系直接销售咧，就真系好含糊嘅呢个位。 哦、 即系我真系觉得呢间粥铺好好食，我真系真心分享嘅，咁其实系可以嘅。咁、如果你真系发现有几个网红都写埋同一样嘢，咁呢个就即系比较 有机会系 啦， 牵涉营销啦， 系啦，营销就会我哋叫违规啦，呢啲字就会 block 你 嘅，系啊，block你或者唔系、或者会同你讲翻你呢篇嘢唔啱咯，唔适合。所以大部分比较出名嘅网红或者博主咧，都系会好识得销售啦，即系佢哋会系分享成日嘅生活，只系佢系其中一 part。可能我喺旺角一日游咁样，跟住我去边度买嘢啦？哇，原来呢一间铺头嘅乜嘢好抵，跟住之后我就去食饭啦。哇，呢间粥铺又好好食，即系佢系一日嘅分享。咁、当中可能中间有销售，有啲系冇嘅，即系纯粹自己咯。咁呢个系喺网红达人嘅角度啦。而系如果我系一个香港嘅企业，我好想内地人嚟我度销售，咁除咗揾呢啲网红嚟帮衬咧，咁其实佢哋都可以拎个蓝剔嘅专业铺啦，佢哋系可以落广告嘅。 哦 咁所以佢一定要有官方嘅認證咯。 嗱，香港嘅網絡文化同內地好唔同啦、 嗯。 第一，喺個用字上已經好唔同啦。頭先我哋一開節目嘅時候已經講，哇！你香港嘅網紅都唔會用呢字眼嘅，咁你內地嘅網紅用呢字眼咁樣，咁又可能有啲唔同喎、啊，等等成成、啊。你去點樣去轉型啦、啊？即係或者喺個網絡入邊去叫做可以過到嗰個適應期啦、啊，或者可以同大家可以貼地啊，在地一啲啊啲用語。可以着地氣啊，用呢個字眼好啲，可以着地氣多啲啦，即係對接可能喺灣區 這個部分咧，都真係用咗好多時間嘅，因為始終大家文化唔同咧，係同埋有好多即係我哋叫做香港有潮語啦，咁內地都有佢哋嘅字眼啦，係我哋係完全唔明嘅，即係好簡單。 咁你點啊？揾個老師去學啊？定還是係自己 大概會估到咯？ 點估咧？譬如你講啲字出嚟啊，我又估 啊，好啊好啊。 其實咧，我根本就估唔到，一開始識Michelle 嘅時候咧，佢都講咗好多呢啲關於乜乜書嘅啲字眼啊，咁放心，全部都出得街嘅。只不過咧，係我哋香港嘅朋友就不明所以。頭先講咗咧，叫種草啦，係咪先？咁譬如探店啦，跟住仲有好多唔同 如果你想marketing 嘅角度咧，有啲字咧就成日講嘅，而係香港人係全部都聽唔明嘅。 係咪？ 例如叫投流啦， 投流啊，投即係投資個投啦， 係 流係邊個流啊？ 流是流水的流， 流水的流，哇！咁点解咧？系咪叫做增加个flow 咧？嗱，我乱估啊吓，我乱估，其实我唔知。 投放流量即系卖广告。用 原来最后 点样可以问老师呢样嘢？ 好嘢，好嘢，好嘢！ 投流咁，你开始，因为其实我哋都同内地有个紧密嘅关系啦，有同内地接触啦。咁我成日都见到咩投流投流，我谂咗好耐，哦，投放流量，因为你一讲投流钱啊咁样。好啦，跟住第二个字就系报白， 报咩？ 报告个报，白色个白， 报告个报，白色个白， 嗯。 啊！你啲字都咬得幾正喎，不過當然我哋做大電波都想令到聽眾朋友都去了解啦，同埋學懂一啲啦。報白啊，真係唔知，真係唔知，完全冇想象，完全冇想象空間。 呢個咧就係叫備案嘅意思， 備案 係啦，即係個備案嘅費用。因為咧，其實內地點解有好多字唔出得啊？點樣？其實佢都係保護自己嘅形式嘅。咁因為曾經佢都曾經俾一啲客户即係投訴過咧，就係、是、哇！我透過你嘅平台而用一啲嘢，原來我係受騙嘅。 我亂得，譬如用翻粥鋪嚟做例子咧。既然講開啊，我明明去咗呢間粥鋪食雞粥嘅，咁唔係雞嚟嘅，嗰只係鴨嚟嘅咁樣。 或者係肚屙咁樣。 係啦，肚屙咁樣。 咁佢就話呢個網紅啦。咁呢個網咁其實佢係告唔到網紅俾錢噶嘛。咁佢一定係告嗰間公司，佢咪覺得自己好冇保障咯。咁佢咧就會查審，即係我啱啱講話拎專業鋪啦。譬如呢間雞鋪粥铺想攞呢个蓝色认证，咁佢首先就系要佢，你要摆明你要报白，即系你要话翻俾我听你咩身份先，你个地点喺边，有冇 BR 啦，或者有冇佢哋叫做卫生许可咁样，系啦，你就要准备晒呢啲嘢俾佢去批核你申请嘅，咁呢个就叫报白费用啦。 哇，都几多复杂嘅嘢，即系有阵时我哋点解请 Michelle 嚟咧，都想好多香港朋友想喺内地做生意，又调翻转头我做香港嘅生意，成日政府都推动夜缤纷啦，想内地嘅游客。嚟到香港，一嚟就嚟到我嘅店嗰度去叫做消费，或者都想全国闻名咁样，即系我香港一铺头，哇可以， 净系攞到1%都好啦。 哇，内地咁多亿人，哇有1亿人去帮衬我搞掂啦。但系原来好多法规或者好多规矩或者好多嘢， 我哋叫潜规则。 我叫規矩啦，我覺得好啲，因為潛規則大家一諗就諗到哇好負面，其實我覺得呢啲又係相對一啲正面啲嘅嘢嚟嘅， 可以 即係規矩啦，容許我咁樣講，咁嗰啲規矩又啱嘅喎，如果你有曬 BR 有曬成嘅，咁我先可以理順到啊你係真係一間食肆嚟嘅，你食到人好食到人唔好都係你要負翻責任咯，咁我覺得呢個啱數啊。不過咧調翻轉頭，我又想問下 Michelle， 你既然做網絡營商咁叻啦，又攞曬獎啦，咁 對照一啲網紅嘅一啲經歷又係點咧？我成日喺度睇啦，有陣時打嗰啲財金報章啦，啊可能透過乜乜乜直播平台帶貨又賺到幾多錢啦。內地啲網紅咧，有陣時我睇啊，有啲違規嘅新聞又話，哇逃税都逃十幾億嘅咁樣。我心諗佢逃税逃十幾億， 咁即係佢賺好，佢賺幾百億。 係啦，佢賺幾百億啊！但係大佬咁誇張咁樣得唔得㗎？咁樣咁究竟真相係點咧？如果你去同啲網紅合作嘅過程系点咧？可唔可以有一啲经验同我哋分享？即系譬如我而家系香港嘅一间商家，就当我系一间粥铺嘅老板。哎，我请啲网红嚟食下香港粥先，地道粥先咁样。咁好啦，嗰个网红费你估系几多？我真系想大概 around 知道个价钱。 呢个咧都好反映到香港同内地系真系好大分别嘅。香港嘅网红咧，相对地系即系坦白啲咁讲啦，就冇咁。值钱嘅 哦，咁因为人哋对接系对接十几亿人啊嘛，我哋香港你我俾你最多 follower 七百万人，哦有啲叻啲嘅，可能连马来西亚或者台湾都中意佢嘅，咁可能又会多啲咯， 就会多啲啦，所以相对地香港系会吃亏少少嘅，而系话唔系，我真系揾个港漂，又或者揾个内地嘅网红落嚟，咁就要视乎翻佢哋几多粉丝啦，咁你話如果多粉絲量咧，其實佢大概知道哦，我點樣拍啊，或者佢已經個腦已經定好曬編劇噶啦，定曬故事噶啦。咁如果你話我覺得最大分別啦，因為我都湊過香港嘅網紅同內地嘅網紅啦，其實個準時咧都幾緊要嘅。 哦，即係內地就好準時嘅， 好準時嘅， 即係佢真係當一個工作咁樣。 真 係 工作嚟嘅。 即係譬如我應承咗你拍收呢個費用一條片，跟住加幾多個 post， 跟住 或者係幾個平台同步播放嗰啲。咁譬如我約佢十點鐘，佢其實應該搭十搭十一就已經 ready 喺度。所以我都欣賞啦。 即係有個專業， 係有個專業度嘅。咁當然你話佢收費咧，咁由幾千去到幾萬或者如果佢更多 follower 去到几万蚊一个篇都系会有发生。 几万蚊一篇嘅，我想问呢啲叫做都超级网红啦，老实讲。咁大概你哋点样去量化呢？譬如超级网红可能都会有买粉嘅现象，买粉丝。咁你唔知道佢嗰啲粉系真粉定系假粉嘅嘛？ 所以呢个都要睇埋佢流量啦。 系啦，嗱，我呢个又系想讲下个热度同埋流量度咧，即系因为讲到网络营销咧，有阵时喺 marketing 嘅面向，我真系啊识个网红好劲啊，但原来喂。根本對接唔到嘅。第二就係、是，喂，原來佢啲粉絲都係假嘅，佢只能夠係叫做偽裝一個網紅嘅面向， 用錢堆砌咯，可能。 但係真心其實對個銷售或者對個客户係冇裨益嘅。咁我哋有陣時譬如做 marketing 都係想 win-win situation， 同埋有後續啊，你唔想 one off 噶嘛？啊，做得好，我哋再加碼，第二波、第三波咁樣。咁但係调翻转头，如果遇到呢啲事，又点解决呢？你哋又点样辨别一啲真网红同埋假网红咧？ 咁呢一点咧，都要同翻各位老板要留意翻有两样嘢嘅。首先，你系 brand building。定係你係淨係為結果，因為係真係完全兩樣嘢嚟嘅。如果你係為結果嘅話，咁可能你要玩個量要多啦，特登打呢做打呢個生意啊，或者打你某種 product 啦，咁就係一炮過，跟住可能揾啲好勁嘅網紅，咁就辨演能力會強啲。咁如果你話唔係，我就係揾啲好出名嘅，佢就算辨演能力唔緊要，我就係想佢幫我代言。咁呢個就係 brand building 咯。咁未必有辨演能力，而係個個都會認得啊或者記得你咯。即係我覺得你要分清楚有兩個唔同嘅角度去睇嘅。 係咁，但係你覺得香港嘅客户 就通常貪心啲嘅，兩樣都要嘅。 咁唔緊要，咁有付出有收穫嘅。如果真係 通常都會同佢量化咯，即係可能係如果用翻 budget 嚟計啦，香港就會如果用呢個 budget 嘅話，咁你會唔會想可能個粉絲量少啲，而係多啲 follower？ 唔係 ，sorry， 粉絲量少啲，而係個量要多啲嘅嚟探店啊？定係還是係唔係？我想孤注一擲啲，我寧願揾個好紅。好多網紅好多 followers 嘅，跟住之後過嚟探店咧，就會俾佢揀咯。 我講到探店咧，我已經諗緊究竟探店係咩嘅意思啊？係咪到你間店啦？咁嗱，我哋留一個尾巴先嗱、一隻歌啦，新聞之後咧，繼續請 Michelle 同我哋多講啲啦，關於喺內地經營社交平台啦，而呢個社交平台又點樣喺個銷售啊或者網絡營銷嗰度可以透過今集節目咧帶到俾一啲喂香港好多初創好多 startup 啦、都想做多啲生意啊，譬如我哋而家開翻關，想多啲內地嘅朋友，尤其是對接翻灣區多啲嘅民眾。嚟到香港去间铺头嗰度，喂，有啲乜嘢小 tips 可以同我哋多分享咧？转个头啦，请 Michelle 同我哋多讲少少嘛。唔该晒你 ，thank you。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小学常识科将会分拆为科学科同人文科。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人文科九成内容沿用现有的常识科，希望结合常识、国安教育等。認為讓同學死記硬背並不是理想的教學方法。他提到，與學界商討的時候，有意見認為小一小二不應該設紙筆評估，應該以多元學習方法觀察學生的學習表現。蔡若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新設的科學科和人文科總課時較現有的常識科多，指學校會從彈性課時之中撥出時間。他又說，局方會為教師提供培訓，教師亦都可以選擇進修。對於有意見認為推出新課程時間較急，蔡若蓮說，課程是一個持續優化的動態過程，提到兩科將會在明年試行，學校可以爭取時間了解，又指對課程透徹了解是教師的專業範疇之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在北京和法國外長科隆納會談。王毅說，中方願意和法方擴大相互開放水平，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實現互利共贏，希望法方為中國企業提供更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王毅强调，中欧之间冇地缘政治矛盾，冇根本利害冲突，双方是伙伴，不是对手，合作远大于分歧，完全可以通过沟通对话增进互信，通过友好协商妥处分歧。法国是欧盟大国，相信法方将会为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继续发挥重要建设性作用。中方引述科隆纳表示，法方愿意同中方深化经贸、科技、农业、旅游、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法方支持欧盟整体加强对华合作，支持欧中领导人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法方支持开放合作，反对保护主义。芬兰在当地星期五开始至到下个月23号，除了保留拉普兰北部的一个关口对旅客开放之外，其他与俄罗斯接壤的陆路关口全部暂时关闭。欧盟方面亦都表示将会加派警力协助芬兰关闭边境。根据芬兰边防部队资料，自11月初以来已经有大约800名难民及移民进入芬兰。当地传媒指他们不是俄罗斯公民，大多数来自中东。瑞典分别有传媒指俄罗斯正是透过有影响力的行动增加对欧洲的压力，形容是俄罗斯针对欧洲的混合战争一部分。俄罗斯外交部早前指芬兰关闭关口的决定事前并没有与俄方进行任何协商，不单止是仓促作出的决定，亦都是在欧洲制造新的分界线，毫无疑问具有挑衅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日夜温差较大，持续天晴干燥，听日初时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博康村噶。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散石湾路噶，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散石湾路。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交通咧都仲系畅通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车多缓慢。咁另外，长沙环嘅大南西街由于有爆水管，大南西街近住长怡街嘅快线咧需要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小西湾同埋葵涌道丽景桥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我啱啱嚟到呢间公司，唔知今年圣诞有冇得开 party 咧？ 你想知啊？问下人事部嘅白先生啊，不如 我哋公司有实施家庭友善雇佣措施，可以推广工作同生活平衡，同埋家庭核心价值嘅员工活动。所以 你想讲我哋公司有圣诞 party？ 全中，等我买定份礼物去交换先。 要了解更多相关资讯， 密切留意晨光第一线，家庭友善在职场。 家信守一生， 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12月10号举行，选民到指定投票站出示身份证，经核实身份获发选票。 有需要的选民可使用特别队伍。地方选区选民在选票上吸一个剔号，选票正面向下，不用对接，放入投票箱。至于地区委员会界别选民，在指定投票站用黑色笔填画选票上的椭圆圈，核对选票后放入投票箱。查询2891-1001。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咧，继续咧，请嚟咧我哋嘅嘉宾啦，有咧东耀制作有限公司嘅掌舵人啦 ，Michelle 同我哋分享嘅。咁啊，Michelle 咧近排攞咗呢一个啦，粤港澳大湾区咧100强企业嘅品牌大奖入边嘅咩咧最佳啊销售策划嘅金奖啊，我就即刻请 Michelle 嚟咧啊，等我哋去学习下用下呢啲唔同嘅平台啊。成日话内地啲超级网红咧，其实佢收费最贵系几多啊？同埋咧又好。可以動節帶嚟嘅銷售效益係幾多咧嚇？ 其實應該就冇最貴嘅，因為永遠都會有天花板嘅，永遠都有更貴嘅。又或者係我哋暫時啦，我哋暫時有啲客户咧都想揾100K follower 嘅博主啦，我哋叫做即係10万粉絲左右啦。咁通常都會睇埋類別嘅，究竟佢係美妝類啊，定係飲食類啊嗰啲都會有分別。例如翻呢啲大概即係可能3-6万元不等。 哇，3-6万一个贴啊，系咪？ 佢咧就通常会包晒几个平台嘅，即系包括可能小红书啊、抖音啊，甚至乎可能佢自己一啲即系朋友圈啊、WeChat 啊等等啦。咁啊，另外就如果佢自己再有直播嘅话咧，就会有一个分账嘅一个策划啦。 哦， 系啦，所以点解你话哇佢淘几亿税嗰啲，其实唔系话冇可能嘅嘢。做一个直播其实唔系即系大家想象中咁简单嘅，其实后面都有好多 preparation 嘅。 系，咁当然我哋唔鼓励逃税啦，同埋国家嘅税局一定会追收。翻你嗰啲嘢嘅，咁但 Michelle， 我又想問下你啦，認識你都係你自己都好懂得玩香港嘅社交平台，譬如 IG 你都有好多 followers 啫。 我學嘢就越嚟越驟減啦，啲followers 係咪先？即係同埋我哋啲隨年佔咗，同埋都認真嘅。你我哋講下啲 e-marketing 嘅嘢啊，男人咧。是冇女士咧咁多 followers 嘅，呢个亦都系可能喺网络嘅叫演算法入边咧，女士咧可能靓啦，好似你咁样貌美啦，身材苗条啦咁样，咁系可以个流量同埋个热度系真系高好多。你作为一个男士咧，除非你真系好似啲健身教练成日都唔系好着衫嗰啲咧，就会多少少 followers 啦，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 香港就得，就小红书可能禁咗你 嘅。系咩？我嗱呢、這个我亦都真系唔知道啦，所以你自己去觀察個香港嘅社交平台嘅生態，而你自己都會 start up 你自己嘅叫做喺網絡其他唔同嘅片啊，我見你都一個影片製作人都製作得好好啦。你有冇啲相關嘅分享可以令到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可以取下經？喂，我都想做 e-marketing 或者 e-trading 或者想開啲電商開啲網店，自己嘗試去拍啲片，自己做一啲叫做影片平台分享，從而帶嚟一個我係一個直播主咁嘅形式，去刷到好多唔同嘅叫流量啦，或者有啲廣告商直情係會垂青你啦咁樣。嗱，當然呢個係一個極漫長嘅過程嚟㗎嚇。 一個塑造一個網紅係真係唔簡單。首先咧，佢真係一定要唔怕辛苦地要不停輸出啦，即係包括拍片、剪片，甚至乎如果佢唔係片嘅類型嘅，佢圖文系列咧都冇問題嘅。最緊要你字多，同埋啲相一定要靚。 係係 係啦。如果你話流量密碼，其實大部分大家都知噶啦，即系可能系靓啦、长腿啦、跟住表啦、袋啊，即系其实呢啲系好基本，猫啊狗啊，呢啲系好基本嘅。即係大家都知嘅流量密碼， 係因為會俾人比較多人去 alert 同埋會睇嘅。嗱，我哋逐啲逐啲部件講喺個影相方面或者拍片方面， 点样嗱？除你又唔系斋美肌就得噶咯，即系你唔系令到自己皮肤白白滑滑就 OK 嘅。咁拍摄嘅角度啦，以至影相啦，咁系咪真系如果想做一个直播主或者做一个网红啊，系咪需要即系有个贴身嘅侍卫帮你去随时影靓相咁样？我因为咧有阵时我见有啲活动咧都会有好多 KOL 啊或者网红出席啦，佢哋唔系单人出席嘅，佢哋有个摄影师跟住佢哋咁样影影影啊，食食食，饮饮饮咁样 嘅，犀利 喎！你都有嘅，好似 系咩？有咩？ 系咩？好似你都有嘅。咁你啲相又点得嚟影咧？咁样系咪个制作嘅过程都需要别具匠心咁样？ 如果你有一个即系捉摸到你角度嘅，又容易揾到你哇最靓嘅位置，咁啊更好嘅拍档啦。咁如果你冇嘅话，脚架都系帮到手嘅、 你平时影一张相或者出一个 pose， 通常拣几多？即我应该认真咁样问，系咪百里挑一嘅，一百张相挑一两张出嚟去分享嘅？ 或者系应该唔同人唔同 style 嘅，咁我就自己唔中意影咁多，因为影咁多其实你最后出都系出两张，咁不如我真系用心啲影咗几张，咁就揀两三张就 OK。 用心嘅意思系， 即系你真系执一执啲位啊，后面唔好有咁多垃圾嘢啊。即系其实好紧要啊。其实你出嗰个 pose 啦，或者你拍嗰段片啦，其实啲观众唔系就望你啊嘛，望埋你后面啲嘢啊嘛。所以点解有时有啲营销就系、是，喂，我可唔可以我想买呢嚿嘢，我摆你后面啊？即系其实呢啲都系有谂过度。 哦，即系唔系下下啲营销都系要摆喺面前或者攞住贴住块面？ 呢啲太直接啦。我哋而家系好远程销售噶嘛，系、啦，即系可能其实后面个香薰机系卖紧嘅，只系佢频繁地出现，其实呢啲都系已经系潜在咗喺你嘅脑入面，咁系佢只系佢出现咗几多次先令到你会记得呢样嘢咧？ 有趣呢、一个，或者其实每时每刻都有唔同嘅 trend 嘅，我知道，即系嗱，早两年可能啲摄影风格就打到好爆嘅啲光，大家都要白色嘅，跟住又要个白色嘅。 框框 咁样，但你而家见 IG 咧，其实冇人咁样做。 系啊，而家仲中意用原图啊 ，live photo 添。 系啊 ，live photo 嘅 hashtag 系值钱啲嘅，即系值钱。我唔系话个含金量啊，系依家个 trend 又系倾向咁样， 觉得真实啊，因为可能太多IG。V.S. reality 啦，即系喂，原来我幻想唔系我睇 I.G. 见到呢个地方好靓，点知我去到吓、原来系咁噶，完全部都系网络世界营造出嚟，所以反而 live photo 而家仲珍贵。 没车票会动摇，祈求没一次退意。若成就飘渺，我像行着光线，渴望戏那么看见。两手太多想拥有，然而存在有尽头，决定再缺少仍探索。 新世界是我 生存意义， 若明白不够， 出乎意料， 若能力不够， 未算渺小， 若成就不够， 人事会变。 湾区生活一小时， 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嗱，依家咧差唔多嚟到咧2023年嘅一个叫做接近尾巴啦，即系11月嘅中旬下旬咁样啦。咁不如都交俾你啊，即系作为去啊咁懂得用内地嘅社交平台，你觉得今年咩系2023年嘅 the best 咧，或者个 trend 又系啲咩咧？我哋都好以 study 一下嗱。今年咧有好多唔同，你知内地有啲复古风又玩咗一轮啦，咁样。今年好似有一个叫做文创风又玩咗一轮啦，清风又玩咗一轮啦，或者你觉得喺个撑流量、撑热度嗰度，你感觉到系咪仲系咖啡啊、文青系大主流咧？或者叫做打卡嗱，有段时间大家好中意蓝色、白色、希腊嗰种圣托尼风噶，总之哇，蓝色、白色一打卡就中噶，好多人 like 噶咁样。但你自己观察今年有啲乜嘢系个含金量系比较高，同埋只要你用。呢、這個 hashtag 或者 po 呢一樣嘢就叫做無往而不利嘅咧。 因為內地社交平台嘅 hashtag 咧，又未必好似我哋香港人嘅習慣咁樣，我落得多就會流量多，佢又未必係玩呢樣嘢，反而係你個圖吸引係 緊要啦。 而係如果你啱啱問我哦咩風咩風咧，反而係唔好跟風。 哦，唔好跟風。 係啊，因為你問翻我。收得貴嘅博主全部都係有自己 style， 係啦，即係包括可能佢係一個好平平無奇嘅女仔啦，跟住佢嘅分享心得係先至會打動到人心，所以點解佢會有咁多粉絲？ 哦，即係真心，反而係玩，即係就唔係話人哋做嗰樣嘢，譬如中國風我著到成個小龍女咁樣叫做裙褂，或者調翻轉頭就係嗰啲啊，好似古裝人咁樣咁，反而自己別樹一格係會好啲。 或者我調翻轉問啦，如果你作為一個商家，咁你會想揀咩博主啊？你會想揀一個係有自己特色啊，定係全部都係執人？ 後水尾， 所以其實係有自己風格係好緊要嘅，因為我發現咧啲商家咧都真係會睇翻嗰個博主嘅之前拍過啲咩片，究竟佢係黑 sell 型啊，定係真係哇真係真心分享咧？咁其實係即係大家都有目共睹噶嘛。咁所以如果你話啊，如果真係想你想做博主呢條路咧，我覺得係 OK， 因為其實個收入咧係真係唔差嘅，即係以我俾佢哋嘅工作量咧，我都覺得一個月。真係分分鐘好過你真係做一份香港嘅主要嘅職業啦。咁所以佢哋認真對待呢件事，同埋真係有 study 過，跟住有自己嘅 style， 只係真係要勤力咯，即係差唔多你一個月起碼有20條片係基本。 一個月20條片，即係一日大概接近0.8條到啦。 即係每日拍一條片咯。咁你30日，咁你有20日係鋪片嘅。 不過咧，老實講咧，其實依家都好多 AI 幫你去剪片，或者好多唔同。App， 你只要肯俾錢咧，你都可以砌到啲好靚嘅圖出嚟咯。呢個亦都其實係不爭嘅，即係有付出有收穫咯。我成日都覺得， 因為其實我自己啦，當初即係接觸到內地呢個市場嘅時候，我都覺得好驚喜。就係譬如有啲爸爸啦，分享佢生活啊，即係可能去探下奶奶、探下外母啊，或者係湊小朋友放學啊，即係佢每日去記錄呢啲嘢啫。跟住已經有好多譬如波鞋嘅揾佢啦，床單又會揾佢啦，跟住佢就會喺自己嘅微商店度賣咯，即係 WeChat 嘅商店啊，或者係佢自己嘅個人網絡。其實佢哋係有好多平台後面咧都可以賣緊。咁我當啦嗰件產品。是50元，而可能有50000个人买了。 哇、wow、 咁你想下他们是真的不是个价钱。是个数量来取 胜。即这些已经是一些个体户式的微电商。他又不需要。当然你说听到收音机觉得好像无本生利，其实并不是的。咁人家每日拍片啦。 后面的辛酸 的。人家上字幕呢。我有时自己拍 YouTube 片我最难都是上字幕啦。 又或者是外母又要出下镜。 即 你都要。即 你要出埋家庭系列啦。 同埋之前都有啲 blogger 分享就是我去旅行其实好辛苦的。即其实。就冇得话好 enjoy， 因为我每一次都喺度分享。咁其实你发现你隔篱嗰啲人已经食完餐饭，你都仲讲紧个餐厅嘅嘢，所以就会即系当中一定会有啲牺牲，而系你即系如果你系。 視為呢個係你嘅職業嘅話，你就會覺得好值得。如果你話哦唔係，我係為興趣為玩嘅話，咁都係冇所謂啦。你都係中意影咩啊，做啲咩都冇所謂嘅。就係真係要睇翻你本身個意向咯。 喂 ，Michelle， 咁你自己譬如誒，一通咗關之後咧，係咪都多咗翻去灣區嗰度飲飲食食，又調翻轉頭嗱？你攞金獎啦，我估咧你都係一個真用家嚟，你都會真係上翻去呢啲乜乜書嗰度睇下，喂邊啲酸菜魚好食啊，邊啲片皮鴨好食啊咁樣噶啦嚇。 係啊，都試過有中伏㗎，係 咪都有陣時啊？咁都幾好喎、啊，其實你一定要。咩叫进入市场啊？就系、是、你每一日唔需要即系真系要刷个销售，但系你起码要了解咯。 系啊，你要了解啦，你要知道，你要试咯，同埋你唔可以净系即系坦白讲，中国咁大，你系去到每个地方都要睇咯。咁、你发现原来有啲城市原来唔兴小红书， 系 可能倾紧其他 app 嘅。系因为佢哋嘅销售媒介太多啦。譬如你头先讲嗰啲系一啲，譬如啲直播平台，依家讲紧，譬如啲短视频平台。佢都會直情做銷售嘅，咁我費事拎佢出嚟啦，係咪先？第一費事賣廣告，第二有上市啊，費事人哋成個名都噏出嚟。但係你諗下，佢係叫做無孔不入地可以做到銷售，所以內地嘅銷售模式唔係香港諗到咁單一啊，可能仲係香港嘅銷售模式就係 A to B 或者 B to C， 就係我可能你上到一個網站嘅時候，佢咪係咁推送啊，你想換喇叭啊咁樣，咁咪係咁推一啲買喇叭嘅一啲網店俾你咯。佢唔係咁單一嘅，佢係咧你經過咗呢一條路，或者你聽過某一隻歌，咁嗰一隻歌咧就係、是、可能周杰倫代言嘅喇叭品牌就會彈出嚟，咁你聽嗰隻歌就係周杰倫嘅。咁嗰樣嘢可以穿得埋，因為佢估到你咁鍾意成個 playlist 都係周杰倫，咁你都有機會鍾意埋周杰倫代言嘅呢一個喇叭囉。 甚至乎、類似周杰倫嘅嘢都會俾晒你 囉。係啊，連昆凌都睇埋咁樣，唔係講笑啫呢個。 或者係周杰倫最近去過咩鋪頭都會 send 埋俾你囉、啊。即係啲啲都會推送。反而調返轉呢，我有時同內地人傾偈啦，佢哋反而係唔想嚟香港添、即係佢哋會覺得我嗌嘢食又冇我咁方便，系咪？我俾钱又冇咁方便，即系我买嘢其实喺屋企全部有咩都嗌得晒。 咁又唔好。跟住我觉得系咁嘅，有阵时嗱呢个我又要帮香港攀回一城先，因为咧嗰啲乜乜书嗰啲，咁你啲内地啲直播主咪系落嚟喺鸭寮街嗰度搵嗰啲低像素嗰啲数码卡片相机咧、 最近有兴啊嘛。 系咧，最近咪系咁，即系你当有啲嘢系内地真系喺个科技推演真系好快，但系调翻转头香港。都有啲核心價值係我哋都喺度儲蓄緊嘅， 即 係 我嗰下會覺得哦，原來佢哋已經係去到呢個階段啦，即係會覺得哦係，我哋反而電商嗰方面係真係冇內地咁快。 呢個亦都係一個不爭嘅。 咁所以我哋就趁而家你已經可以望住內地嚟做咯、即係其實內地紅嗰啲，其實你香港人如果你真係想做嘅話，你照抄係唔會輸先咯。即係我覺得最緊要第一步係你要肯做先，係啊，你肯做 同埋肯去了解啊，肯去了解。即係點解請 Michelle 嚟？我覺得好寶貴嘅。即係我估你平時講 talk 或者喺其他商業界別有啲可能 breakfast meeting， 咁你都會分享呢啲營銷嘅技巧啦。咁嗰啲可能你喺其他平台會係收費咁樣講，因為呢啲有含金量嘅。咁但我都好刻意請 Michelle 嚟啊，透過大電波。喂，有啲後生仔其實諗住我喺香港想開間網店或者想做個電商打內地市場嘅，有啲咩小 tips 或者有啲乜嘢係幫到年輕人喺香港做 startup 可以全國可以，我講全國制霸啦，勁啲啦！我成日都想講，唔係淨係喺灣區嘅銷售，單互聯互通嘅，我哋香港嘅品牌仲可以衝翻去大灣區，可以賺多啲錢嘅、 啊， 多啲嘅盈利價值嘅咁樣咯。 最近都有啲特色咧，就係調翻轉係香港品牌啊，或者係一啲隱世嘅餐廳啊，反而係變咗係佢哋好想知道、所以其實你話即係我覺得。乜嘢都會有好同唔好或者咩都有佢嘅特色嘅、所以就係最緊要係你要發揮翻你自己最真實嘅 就 搞掂啦， 就唔好東施效顰，我覺得即係做翻自己，做好翻自己本位嘅嘢咧，好嘅就會 come back 噶。 冇錯冇錯。 好，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 Michelle 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咁、往後咧我一定會再揾時間請我哋咁有能力值嘅啲嘉賓嚟教下我點樣玩下呢啲乜書乜書都好啊，係咪先？多謝 Michelle，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曬。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